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昨天审议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特赦部分服刑罪犯的决定草案。草案规定，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对2015年1月1号前正在服刑、释放后不具有现实社会危险性的四类罪犯实施特赦。特赦，这是一个相对陌生的词汇。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共进行了七次特赦，最近的一次是1975年，此后40年再没有特赦。那么这次哪些罪犯可以被特赦呢？第一类是参加过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服刑罪犯。对这类罪犯予以特赦，目的在于突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的主题，体现本次特赦的历史意义。第二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参加过保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对外作战的服刑罪犯，但是几种严重犯罪的罪犯除外，贪污受贿犯罪、危害人民安全的严重暴力性犯罪、危害国家安全犯罪以及涉恐涉黑等有组织犯罪的主犯以及累犯不予特赦。第三类是年满75周岁、身体严重残疾且生活不能自理的服刑罪犯，对这类人员予以特赦，既符合中国的历史传统，也符合国际上通行的人道主义赦免原则。那第四类是犯罪的时候不满18岁，被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剩余刑期在1年以下的服刑罪犯，但是几种严重犯罪的罪犯除外。同时考虑到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对他们当中犯故意杀人、强奸等严重暴力性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贩卖毒品犯罪的罪犯不予特赦。当然还有一个共同的条件，就是这四类罪犯都改造良好，不再具备人身危险性，人民群众的安全感也不会因为这些罪犯的特赦而降低。今年12月31号以前将完成这些人员的特赦。那据统计，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先后实施过七次特赦。第一次特赦是1959年12月4号，最高人民法院首次特赦，共释放了反革命罪犯和刑事罪犯12082名，还有战犯33名。被特赦的战犯当中包括了伪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和蒋介石集团的高级将领。那在1960年、61年、63年、64年和66年有5次特赦，对确认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伪满洲国和伪蒙江自治政府的战犯进行赦免。那第七次特赦是在1975年3月19号，释放全部在押的战争罪犯。那这次特赦是没有任何前提条件的一次赦免。此前毛泽东曾批示一个不杀，在具体政策和待遇方面还特别交代，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多吃点鱼肉，每人发100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那么下面我们将就关于特赦问题进行一些法律解读。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林新沃邦律师事务所的魏国鹏律师。你好魏律师。 啊，你好主持人。 给我们从法律这个角度解读一下什么是特赦。 好的。特赦呢，是指国家依法对特定的罪犯免除或者减轻刑罚的制度，也是一项国际通行的人道主义制度。特赦呢，是国家对特定的犯罪分子免除其刑罚或者全部执行的问题啊，它只能消灭其刑，不能消灭其罪。这是它的主要特点。另外呢，不论说特赦的罪犯，不论说刑罚是执行一部分，还是完全没有执行，都等同于刑罚已经全部履行完毕。以后不论经过多长时间，不能因为他没有执行完毕，再次重新起诉追究。 那么谁有权来决定特赦呢？ 根据我国的宪法第67条和第80条的规定，那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可以发布这个特赦令。也就是说他的决定机关是全国人大常委会。 那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实施特赦？ 目前呢，因为就是在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抗日战争70周年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纪念日前夕啊，颁布这么一个特赦令，我觉得它的意义是非凡的。首先有3点。第一点呢，就是展现了我国这个开放、民主、文明、法治大国的形象。因为特赦它是针对特定的犯罪分子进行的一项法律制度， 所以说这次特赦不单包括这个原来的战争罪犯，还包括这个年长和年少的罪犯， 嗯 啊，体现了国家一种人文主义关怀， 嗯 啊， 它其实是一种社会进文明进步的一种表现， 是文明进步的一种表现， 嗯。 第二啊，这个意义啊，它就体现了我国是一县治国和一县执政的理念， 嗯， 因为特赦制度是我国宪法明确规定的一项政治制度，那么这次实行特赦也体现了我国是严格按照宪法来执政治国的， 嗯 啊。第三个意义呢，就是可以说实现一个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么一个作用，可以激发全民族的爱国热情，促进社会和谐啊。因为从实践证明，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七次特赦， 嗯， 那么这七次特赦经过实践证明，它在社会上都产生了一些积极的效果， 嗯 啊，促进了这帮罪犯他积极改过从善， 嗯， 而最终成为社会的建设力量， 嗯， 这有很大的积极作用， 嗯，也彰显了党和政府的这种宽大和仁政， 啊，是， 嗯嗯，那这次特赦会怎么样来进行呢？ 这次特赦应该说严格是按照法律规定来进行的， 嗯， 特赦是按照宪法的规定，首先呢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分组讨论，讨论通过以后啊，由国家主席来进行发布特赦令， 嗯 啊，然后最后人民法院根据减刑假释的有关规定和程序，对每一个符合条件的罪犯做出裁定， 嗯 啊，那么这个做出裁定以后啊，因为涉及到这次特赦以后涉及到一些年长或年幼的问题， 嗯， 那么尤其是年老的罪犯，这个在回归社会以后啊，他的社会保障问题，这也是咱们今天这次特赦制度啊，首先应该重视的一个问题。 虽然特赦是个阳光的制度， 啊， 但还需要后续的一些措施来保障。 嗯，是的，因为这些人员在回归社会以后，可能面临一个就是没有家，另外也没有个工作和生活来源， 嗯， 这样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嗯， 啊，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特赦的条件其实是非常苛刻的。 嗯， 那有哪些罪犯是不予特赦的？ 这次啊，特赦制度啊，明确规定了有以下几种犯罪啊，他不予特赦。 嗯， 首先就是贪污受贿罪不予特赦。 嗯， 因为目前我国处于这个反腐斗争这个形势严峻这么一个时代背景， 嗯， 另外考虑到人民群众的安全感，那么另外存在一个就是故意杀人还有强奸爆炸这些严重的社会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这类犯罪不予特赦， 嗯嗯， 啊。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好，我们再来简单介绍一下国外的特赦。在韩国，今年8月份为庆祝韩国光复70周年，韩国政府对6000多名罪犯实行了特赦，这是朴槿惠总统执政以来韩国政府的第二次特赦。另外，在美国，美国联邦政府和各个州均有独立的特赦法规，联邦政府的特赦权由总统统一行使，那各州对特赦权的行使分3种：一是由州长来单独行使，二呢是由州特别委员会来行使，第三是由州长和州特别委员会来共同的行使。那像在法国，法国现行的宪法就规定了总统有权进行特赦。还有在日本宪法和恩赦法都规定了恩赦制度，那依据恩赦法的规定，恩赦包括大赦、特赦、减刑、刑罚执行和的免除和复权等5种类型。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哎，他怎么样啊？ 他娇艳动人， 他使我飘飘欲仙，可是他掏空了我的生命。 珍爱生命，拒绝毒品，远离罂粟那美丽的陷阱。 你把耳机给老娘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乐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这听什么听 FM 听 去，你别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那下面我们来关注天津滨海新区爆炸事件，业主称呢说政府将回购受损房屋。受天津爆炸事故影响，万科海港城、金域海湾等等多个小区的房屋受损严重，受损房屋如何处置也成为了业主和社会关注的焦点。那中国经营报记者从多个小区业主代表那里了解到呢，滨海新区信访办组织业主会 谈，并对受损房屋及室内财产赔偿达成了初步意向，说准备对受损房屋以市场化方式回购。突如其来的变化让距离天津滨海812特大爆炸事故中心比较近的多个项目的业主一夜就面临了无家可归的境地。更为可悲的是，他们有房不能住，却还需要每个月向银行来缴纳月供。距离事故中心比较近的万科海港城、联发第五街等等多个项目目前已经停工了，销售也陷入了停滞状态。滨海新区已经成立了事故受损房屋服务中心，部分房屋维修工作已经开始，房屋安全鉴定已经启动，具体政策区政府正在组织研究。而对于已经交房入住的业主来说，并不同意维修的方案，而向政府提出了这个回购房屋的诉求。那对于最为关注的政府是否组织回购受损房屋问题，在第十场新闻发布会上，天津市委常委、滨海新区区委书记宗国英表示，是否回购需要按照市场经济原则，根据双方的买卖合同进行，经过专业机构对房屋进行安全性检测以后，该拆掉的就彻底拆掉，重新建或者搬到别的什么地方，如果是简单的修了之后就进行维修就可以的话，那么就进行简单的维修，总之该赔的就要赔，该理的就要理。一位业主对记者表示说，万科当初拿地的时候呢，没有危险品仓库，这我们理解，但是万科卖房的时候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他们所卖的房子周边的环境有风险，应该告诉我们。那基于环境污染、房屋贬值等等方面的担忧，部分业主就提出了解除合同、返还房款、赔偿损失的请求。那对此，万科集团的一位主管对记者表示，当初拿地的时候呢，旁边只是一个储存仓库，瑞海公司将普通仓库改为了这个危险品储藏仓库的时候，他们确实是不知情的，也没有任何人向万科公开披露或者是公示过这方面的信息。那政府是不是回购，消息还有待权威部门的证实。由政府出面回购的方式是否合理，也有不同的声音。不过无论从情理和法理的角度来说，这个事情都必须尽快解决，这是没有争议的。那就此事件，我们也采访了部分的听众，来听听他们的看法。记者首先采访了两位在国企工作的公务员。 针对受损房屋回购问题，我认为第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是否以回购这种形式作为赔偿的措施，也就是说要根据房屋定损、水质、空气等环境质量评估来确定是回购还是采取其他的补救措施进行赔偿。第二，在确定对受损房屋进行回购后，对具体由谁来进行回购的问题，则需要等待此次事故的最终调查结论和责任划分，看当初房屋规划以及此次爆炸事故的最终责任人认定，并按照这个结论由相关责任人按其责任进行赔偿。总之，是否回购、由谁回购不应该一概而论、意气用事，最终责任必须建立在依照法定程序严谨的调查审理结果之上。但由于调查时间较长，而受损居民的住房需求又是迫切的，我觉得可以先由政府提供住房补贴作为一种临时措施，但该补贴仅仅是临时性的过渡措施，不能替代最终赔偿结果。待调查完毕，由最终责任人承担这部分补贴费用，同时进行最终的赔偿。 天津事件中的受损房屋回购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能简单的一概而论。如果从狭义上理解，回购的主体只能是开发商，政府没有回购的职能，也没有这个权利，因为政府资金只能用于公共支出。从现在了解到的情况来看，开发商也没有义务回购，因为房地产开发在前，瑞海公司取得危化品经营资质在后，这一点上房地产开发商没有过错，不需要承担责任。如果从广义上理解，把回购理解为侵权赔偿的一种方式，是应该考虑有没有过错以及其中的因果关系，比如瑞海公司是否依法经营，中介机构是否依法评估，当然还包括政府各部门监管是否到位、处置是否得当等等。如果再把回购理解为针对困难群体的一种救助行为，这政府具有义不容辞的一种责任。 记者还就这个话题采访了其他几位听众。听众侯先生说，如果他是房主，那房子他是不会再回去住了。 那肯定不敢住了，因为他那个一个辐射肯定是不结实，遗憾就大了。那我就不敢再去，真不敢去住了，得换地方，而且国家得把这笔费用啊得负担起来。像这个回购，我感觉应该是政府或者开发商，不能让那个大众来买单。咱们大众是无辜的，政府或者是那个开发商也好， 都必须支持一下。 最好的办法还是应该由政府先回购，然后呢这个事情过去以后由政府和开发商或肇事企业来进行沟通，他们之间在算账。因为现在马上天冷了，老百姓都住在这个危房里是不大合适的，希望那个政府呢牵头。 自然应该由开发商回购啊，你是从开发商手里买的吗？没理由让国家赔你。政府所要做的只是监督开发商及时去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这问题并不好解决，开发商恐怕不会情愿去做这件事的。我觉得还是应该完善相应的法律吧，还有就是相关的保险，你看那些烧毁的车很容易就能获得赔偿，根本就没有什么争议，反而老百姓辛辛苦苦攒一辈子钱买的房子，这么大件事没有任何保障，这如果也有保险不就好说了吗？ 今天我们现场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林新沃邦律师事务所的魏国鹏律师。你好，魏律师。 你好，主持人。 您也是做房地产方面的专业律师哈，给我们解读一下什么叫回购，这什么概念呢？ 回购啊，在我国这个房屋买卖合同案件中啊，它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现象。虽然在法律制度中没有明确规定。回购就是指合同买卖的双方在合同一定的条件成就以后啊，由原来的这个卖方向买方把房屋给他收购过来，也就是说买方和卖方的主体做一下变更，这是这回购的法律定义。对， 那一般给我们举个就什么样情况下比较常见的是可以回购呢？ 可以回购的目前在北京比较常见的就是说现在就是购买这个经济适用房，购买经济适用房如果满五年以后啊，政府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个房屋进行回购。比如说这个当事人购买房屋这个履行能力出现问题，或者贷款的方面出现问题，不能够偿还银行贷款的，这个政府都可以履行这个房屋回购的这项义务。它体现了一种社会保障的功能。 那在这天津事故当中哈，政府如果说能回购这个受损房，是我们想看到的一个情景，那业主也是很无辜的，政府呢理应回购受损房屋来解决一个困境。但是这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那回购资金算在谁头上呢？政府可以用这个财政来去弥补这个损失吗？ 这也是目前比较受关注的一个问题。就说这笔资金应该算在谁的头上。首先这个财政资金我们来分析一下，财政资金来说从法律上理解是一种全民共有的财产，它的主体是人民群众的。那么说如果说从法理广义上来理解，用人民群众的财产来赔偿人民群众的损失是合理也是正当的。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是责任的问题。那么如果说不是政府的责任，不是国家的问题，那么造成这么大的损失，是不是从法律上应该必须由国家来解决，这是一个问题。所以说也就是我们今天比较关注的问题就是这个责任，这个事故责任主体的认定问题。 这是最关键的问题。 对对。只有把主体责任主体确定下来之后，我们才能确定这个谁有责任来承担这笔赔偿的义务。 比如说是房地产开发商，还是爆炸的这个企业的负责人，还是政府，都有可能有责任。 都有可能有责任。因为这次事故它比较复杂，调查的时间因为持续的时间也比较长，我们还在有期待于这个结果调查结论的出现，来进一步确定这个赔偿主体是谁。 那么您分析目前倾向于什么样的观点呢？ 因为根据目前的调查结论来看，我们这个他这个事故发生啊，距离这个周围这个群众居住区，它都不超过1000米。在1000米的范围内有2-3个小区。所以说这个在规划过程中也是存在问题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周围这个地段是先有这个小区，后有这个瑞海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这个危险品仓库。 危险品仓库是后出现的。所以说这个在有关部门在这个规划和实施的过程中，它是存在一定监管责任的。 那作为这个万科，他们说当时我们拿地的时候是没有这个危险品仓库的，后来它有了，所以这个和我们没有责任。但业主说的，你当初是拿地的时候没有，我们理解。但你后来卖房子的时候，它已经有了，你应该通知业主啊。但万科说我们也不知道。这成为他的一个理由了。 这是他的一个理由。但是说在商品房买卖合同中啊，就是开发商作为一种商业的经济组织，他有义务把这个周边这个环境的具体情况向这个 业主进行一个告知、 嗯、 而且这个开发商有一个持续调查了解的这个义务， 嗯， 因为他毕竟作为一种强势的经济组织， 嗯， 他的义务和普通的民事主体这个权利义务他不是对等的， 嗯 啊， 嗯， 所以这个开发商的这责任是比较严格的。 嗯，现在有的百姓认为说那应该政府回购、 嗯、 就是政府拿钱把这些房都回购了， 其实 动用这个财政资金，这个是合法的吗？ 其实这个百姓这目前这种观点也可以理解、 嗯、 他这种想法主要是基于这个赔偿责任主体就是企业这一方、 嗯、 他可能没有这种履行能力和赔偿能力、嗯、 政府 他才要求政府出面来解决、 嗯、 但是如果从法律层次来讲，作为一种回购这种要求、 嗯、 在法律上确实没有依据。为什么没有依据呢？刚才我说了，就是房屋回购必须是在买方和卖方这个主体之间完成、 嗯嗯嗯、 那么在这个合同关系中，政府不是房屋买卖合同主体、 嗯嗯、 所以要求政府来回购在法律上没有依据、 嗯、 啊。 那如果说将来三方都有责任的话，那么按照比例来进行一个赔偿。 对，如果说将来责任结果确定以后、 嗯、 三方都有责任，那么政府有这个监管、 嗯、 啊防护这种责任、 嗯、 企业有这个直接这个管理责任、 嗯、 这个三方都有责任的，但政府这个责任就不是房屋回购的责任，而是一种法律的赔偿责任、 嗯、 赔偿回购和回购是它不是一回事啊、 嗯嗯、 所以说政府另外作为一个职能部门，它对社会这个群众有一种安抚和社会保障，对，和管理的义务 协调 啊，是的， 是要政府来做的。 对对，嗯， 那现在您说这个回购既然存在，那么像这种天津这个事发周边的房子、 嗯、 什么样的房可以回购，什么样的房不能回购，有一个标准吗？ 目前法律没有明确的标准、 嗯、 但是我认为啊，政府应该召集这么一个发布会， 嗯， 征集一下群众的意见， 嗯， 哪些地段的房屋经过维修之后，但是经过业主同意之后他们也愿意回来居住的话，这样可以采取这种措施、 嗯、 否则的话，因为根据目前这状况来看，它这种污染这种将来这种损失这种延续时间呢还不处于不确定的状态。 嗯，但现在很多业主们觉得房修了、 嗯、 我们也不愿意去住了，那这个矛盾怎么解决、 嗯、 那将来即便你出了鉴定结果、 嗯、 房子可以住了是没有问题的、 嗯、 但业主就不愿意进去住了， 嗯嗯， 就非要让你回购，那这个矛盾怎么解决？ 这个解决就根据这个法律规定来解决、 嗯、 因为合同法规定就说这个合同任何一项合同成立以后，那个业主啊只有发现这个合同不能够履行这种情况下可以解除合同，可以退房不回来住可以， 嗯， 那么不履行的合同就是这个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对于业主来说他的合同目的就是得到房屋并且具备这个居住条件才可以， 对呀， 如果说业主有理由有证据确认为这种环境的影响是持续存在的， 嗯， 那么就属于不符合居住条件， 嗯， 他可以要求解除和退房， 嗯，还是按照法律规定， 按照法律规定来走、 嗯、那目前这个区政府向受灾住户一次性发放了三个月一共是6000块钱的过渡安置费， 嗯， 要说三个月之后、 嗯、 如果维修工作还没完成就继续来延期、 嗯嗯嗯、 不过很多业主是拒绝领这笔钱的、 嗯、 他们说那这种说法等于就是说我领取了这个补贴款就等于默认了 嗯 同意了对受损房屋进行修理，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政府能把我们房子回购。 嗯， 那他们这种担忧有道理吗？ 这种担忧应该说有一定道理，但是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 嗯， 如果说政府做这种行政行为，它是履行一种政府功能， 嗯， 而不是说在解决问题。 嗯， 我履行这种功能的目的啊，是作为一个临时安置和调解社会的这种功能， 嗯， 这个百姓是可以接受的， 嗯， 他没有必要有这种担忧。至于说这个后续问题怎么解决，还要后续根据法律规定来解决。 嗯，那你同意房子，你其实钱可以拿， 嗯， 日后真的如果说就算你同意了这个房子可以修，那么一旦修不好，那根据合同我还可以不住吗？ 是的， 是吧？其实这个担忧是不必要的， 不必要的，对。 嗯，那现在房子不能住了，可是这个业主们贷款还在呢，每月还要还贷款， 嗯， 业主们该怎么办呢？ 这也是一个很受关注的一个问题。 嗯， 因为这个根据这个合同法规定啊，这个业主和银行之间这个借贷关系一旦形成，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业主是要偿还这笔贷款的。 嗯，对呀， 啊，偿还这笔贷款， 哦，先还贷款。 嗯，先偿还贷款，然后再解决后续的问题。 嗯， 那么就面临了一个损失的问题。 嗯， 就是业主的房子已经没有了，但是贷款还要还。 嗯， 那么这个赔偿问题就是将来由肇事方主体来承担赔偿责任。 哦，嗯 啊， 对，但是还是要还的。 嗯，还是要还的， 你不还的话还是要追究你的责任。 对对，这种情况我建议啊，因为这个毕竟是在履行合同中出现困难，可以申请银行啊做一个延期暂缓， 嗯， 啊，暂时停止， 这个需要政府来出面进行一个协调。 啊，可以由政府出面做一个协调，和银行做一个协调工作。 嗯， 啊，这样可以缓解一下目前这个 社会问题， 就像过去一些物业纠纷、 嗯、 因为对物业的这个服务不满意、 嗯、 就聚焦物业费， 嗯， 聚焦很长时间， 嗯， 最后法院一打官司还判这个业主输了，你得交物业费， 是、啊、 有矛盾可以另外去解决， 可以另外解决， 嗯嗯。那像这次发布会也是政府也是表示和包括银行部门进行了进一步的协调， 嗯， 有银行部门也参与了这个、 嗯、 这个整个的活动、 嗯嗯、对， 那么可能也会就一些能不能够延迟一些期限啊做一些探讨哈、 嗯嗯、 那在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业主因为这个回购问题发生纠纷的话、 嗯、 怎么样来面对这个回购，怎么样进行更好的维权，给我们提些好的建议。 如果业主在这方面出现法律问题啊、 嗯、 我建议啊应该业主召开一个全体业主大会、 嗯、 可以推选几名啊作为业主代表和政府部门、 嗯、 和银行部门坐下来共同来协商处理好这个问题，这是一个正确的途径。 嗯 啊，就是推选几个业主代表， 嗯， 在这个推选之前呢可以对法律还有相关的事件做一个详细的调查和论证， 嗯 啊，这样做的有的放矢。 嗯，就你看到你的这个条件是不是符合回购条件。 嗯 嗯, 嗯，像我们这天津这个事件当中这种存在污染隐患和爆炸隐患、 嗯、 就可以回购了。 啊，这种情况下，在如果责任主体调查之后确定完之后， 嗯， 啊，可以要求进行回购，可以。 嗯、在日常生活当中，像这次、 嗯、 比如说房产方面的官司，如果说有这符合回购的话，也可以申请回购。我这房子我不要了，你来买走。 也可以， 嗯、 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没有发生天灾人祸的，没有像类似于天津这个爆炸事件的、 嗯， 那么就应该按照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来。 嗯、 来进行这个履行回购的义务。目前有这样三类这个房屋可以进行回购的、 嗯、 有的就是业主和开发商在签订合同之前在合同里面就明确约定了，当时约定一定前线以后、 嗯、 一定时间以后啊，这个开发商可以一定的投资回报作为一种回报来进行回购、啊、 哦， 投资性的购房比较少见、 嗯、 但是也是存在的。 嗯， 那么第二种回购方式就是在签订购房买卖合同时，这个业主贷款方和这个开发商签订一个三方合同、 嗯、 约定啊，如果说这个业主不能偿还贷款超过几个月时间以上的、 嗯、 这种情况下可以作为，那么开发商可以把房屋进行回购、 嗯嗯、 啊，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银行的一个问题。 嗯，那还有一种类型呢、 啊、还有一种就是这个业主和就是银行和这个开发商之间签订一个合同、 嗯、 这个没有业主参与、 嗯、 就是如果说这个业主不能够偿还贷款超过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银行在行使他抵押权的时候，正常银行应该把这房屋所有权买去了、 嗯、 但是银行和这个开发商之间约定一下、 嗯、 这种情况下由开发商来履行这个回购的权利、 嗯、我们看到天津这个事件当中、啊、房子到底谁来回购、 嗯、 资金由谁来出、 嗯、 可能还需要等进一步的责任的划分、 嗯、是的， 这可能是最关键的一个节点。 嗯 嗯, 嗯，其实笼统的理解为政府掏钱回购房子，这是其实是片面的一个理解、 嗯、对对无论说这个责任将来如何划分，要求政府来直接回购来说在法律上是没有根据的。 嗯， 但是政府可以履行一些社会保障功能， 协调啊 协调啊、 嗯、 安置啊、 嗯、 这都是政府应该做的。 嗯 嗯，对。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嘉宾来自北京林新沃邦律师事务所的魏国鹏律师。接下来是新闻广播的整点快报，我是丹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015北京榜样全面征集，登录首都文明网北京榜样官方网站，关注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推荐身边榜样，期待您的参与。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听不一样的声音。北京电视台第三届观众喜爱的主持人大型评选活动正在进行中，5月31日至8月31日，您可以通过四种方式参与投票。登录北京网络广播电视台，关注北京电视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下载 APP 手机客户端 BGV 大媒体，还可以通过纸质选票进行投票，以1111名幸运观众奖等你来拿，期待您的参与。 不曾谋面，声音却常绕您耳边； 未曾相识，温暖却常驻您心间； 日日夜夜感谢您信任与喜爱。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收获。